起是多么不容易。

下，我的耳朵寂寞孤独的话，给我说话，给我童话，给我神话。请你赐给我惩罚，我是个天花，请你对我说说话。如果我倒下，请你给我抱一下，我只是一张沙发，给我抱着。我要一个人回家，请对我牵挂。我一个人要去哪，请给我回答。我那快乐没办法，救救我吧 ，Baby help。 什么阻挡着未来？